有啊，史比威爾呢一種咁 passion 咁啊壞孩子，咁野獸咁估佢唔到嘅呢類型嘅球員，哎咁啱喺同期嘅 New York， 即係史比威爾其實最令人記得嘅，佢都係喺 New York 嗰個時期啊。喺同期嘅 New York 咧，又有另一個我哋形容為有少少相反啊，即係另一種嘅球風嘅一個球， 好似個紳士咁樣咯，係。 係啦，我諗講到嚟呢度咧，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哋想講邊個啊，嗰、那個就係 Allen Houston 啦， 阿倫侯斯頓就一個係啊，頭先個 Spiller 同佢一個可能君子一個爛仔，就喺曬同一隊波嘅，咁啊。好奇怪咁又產生到一個好好嘅化學作用啦，對對波。 即係好似上一集咁講啦，咁通常啲先生咧同埋記得啲學生咧，一個咧就梗係會記啲最乖嘅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梗係記啲最曳嗰啲啊， 最差成績 係啦，最差成績啊。最聊事鬥非啊，最惹麻煩嗰啲咧， 我申報咗先，我係好多老師記得嘅， 即係中間反而嗰啲咧平平淡淡嗰啲咧就唔係好記得噶嘛。 係咁啊 ，Allen Houston 咧，我諗都真係好有球迷緣嘅一樣，因為佢係屬於最乖嗰啲。係啦，咁佢喂，我哋不如介紹下佢啦。咁佢係著廿號球衣噶啦。咁啊，198 cm。93公分，其實 六尺六， 咁但係佢係打二號位嘅，所以身形上絕對係 OK 嘅， 因為我幾純二號位嘅球員嚟嘅， 佢啲身形啊，佢都幾大隻嘅，佢啲手瓜咧一嚿嚿， 係即係如果打二號位嘅球員嚟講係絕對 OK 嘅， 不過唔知點解佢又冇乜點樣利用到佢身形上面呢個優勢咧，去做更多嘅變化咯，其實。 咁但係 或者佢最叻都係佢嘅即係拿手係拿手氣就係三分。波啦，咁你铲埋去，我要搏，我又有机会伤，都系得两分。我喺出边射，我有三分多一分嘅喎，可能佢系咁计咯。 咁都唔系咯，你其实咁好讲嗰个 chemistry。咁每队波其实真系需要，或者喺个世界里面啦，老实讲，咁我啊够靓仔啦，我又唔好去做明星系咪先？ 你真系好叻嘅，你喺电台节目度讲啲咁嘅嘢，真系吹你唔涨。 真系唔好意思，我其实好少讲呢啲嘢啊，今日唔觉意讲。 有冇听众想知道 Wilson 究竟咩样咧？嗱 ，PM 我， 你咪搞埋咁嘅嘢，好。咁我真系讲开就讲啫，有啲人話呢個世界係需要啲唔同類型嘅人嘅，的而且咁喺 NBA 純射手又有即係的而且佢哋嘅生存空間，咁啊 Allen Houston 咧，佢的而且確選擇咗呢一類型嘅球員嚟打嘅，咁佢係93年出道啦，咁佢係頭一 round 嘅第11個 pick 嘅，咁最初佢唔係去 New York 先嘅喎，咁佢係俾呢個底特律活塞隊咧係揀咗先嘅， 係啦，咁當年咧佢同阿 Grant Hill 一隊啦，咁啊 Grant Hill 當然佢係嗰段時期係活塞裏面嘅大當家啦，咁佢呢個射手咁就唔算係太過突出咯。 嗱嗰陣時的而且確，喂你一問呢個底特律諗就得一個嘅啫喎，就係 Grant Hill。咁嗰陣時侯斯頓佢作為即係都，但係佢都喺嗰陣時都係一個純射手嚟嘅。咁佢係作為一個第二、第三嘅得分點咯。咁去到即係嗰陣時的而且確佢未表現未必係去到咁搶咁搶鏡。 Grant Hill 咧都係好好先生 feel 嚟㗎嘛，所以咧你大家好好先生如果都係 超拍 埋佢嘅話咧， 梗 係 Grant Hill。 即係好禮讓啊！大家 集中啲嗰個焦點先啦，係咯。 呢樣嘢咧，我想插少少嘴。我哋頭先咧，即係中間休息嘅時候就講過，有好多時咧一個即係頭先阿 Jason 講咗啊，其實佢咁嘅身形點解做純即係佢係近乎都幾純射手嘅打法嚟啊嘛？點解咁？好多時咧，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好多時係性格影響佢嘅球風，影響佢嘅取向。 可能 即係佢就算六尺六係嘛？ 六尺六 有翻咁上下肌肉，但係佢本身嘅性格影響到佢係唔會中意做阿 Spiller。嗰類型嘅嘢嘅，即係 唔係要風頭，佢唔係要哇，我勁，我係英雄，佢係一個好好嘅即係 team player 咯，佢係一個 好典型踏踏實實一步一步行，所以你見到同 Spiller 比，喂 Spiller 頭六季講緊廿分一即係平均廿分， 係 佢唔係嘅，佢係嗰種慢慢 係啊，慢慢進步， 係啦，即係典型慢慢步向成功嗰種踏實型嚟嘅，咁所以都。同佢係一個純射手，即係射手係咩啫？佢唔一定係爆發力好驚人，好有好強嘅體育天賦，但係可能就係講緊心理質素同埋最恆常嘅鍛鍊。 咁呢個就係 Allen Houston 嘅特質嚟嘅，影響到佢會打呢個位置。係 咯，頭一季 8.5 分，跟住 14.5 分，第三季 19.7， 即係一步一步上嘅。咁再跟住再去到 New York Case 又再高一個層次啦。 去到廿幾啦，跟住就 係啦。咁變咗的而且我覺得同個性格，即係頭先一路我哋之前講個 Speedwell 點，即係一路都講緊佢有一個好自我、少自負嘅性格。咁同阿 Houston 係好兩回事，佢係一個好顧住成 team 嘅一個 player。咁同埋佢嘅打波風格係有兩回事，同個性格的而且確係好有關聯。 一隊波咧有領袖嘅時候咧，咁你冇可能個個都係領袖啊嘛，一個領袖、兩個領袖，咁你都要有啲工兵型咯。係啊，即係有啲即係工兵型嘅，即係肯去付出嘅，即係肯聽笛啦嚇，唔好講話係發號司令啊，肯聽笛嘅人咯。如果個個話要爭做大佬嘅話，呢隊波無一即係點樣永無寧日㗎，永遠打唔到個合作精神出嚟咯。一隊波唔係淨係得一個人打㗎嘛，有陣時 冇錯冇錯， 互相緊扣啲嘢㗎嘛。當然個隊長或者個教練發號司令嘅時候咁。睇下你哋聽唔聽啦，如果你聽嘅話，贏嘅機會咪加大咯。 即係我諗當年嘅 New York 咧，這個嘅即係分佈係分佈得幾好嘅，即係伊榮係傷曬啊，但係佢就係嗰個領袖咯。咁啊，邊個要做爛頭卒啊？好明顯就係我哋啱啱講完嘅史比威爾啊。咁你話邊個要有穩定嘅外頭啊？這個就係 Allen Houston 啦。咁啊，喂，原來 Allen Houston 有樣嘢咧都幾特別嘅喎，作為一個運動員，就係佢爸爸咧。就係佢最一個最佳嘅教練，佢爸爸都係一個籃球教練，仲要係佢大學佢讀田立西大學嘅時候咧，佢爸爸都喺嗰度教嘅噃。 係啊，咁 佢射波都係佢 train 出嚟嘅咯，佢爸爸。 佢因為咁佢爸爸佢先入去嗰間大學嗰度打波嘅啫。咁我諗即係呢個的而且確，我諗由細到大嗰個訓練的對佢嚟講都好有幫助啊！老豆係打波，咁由細個已經接觸籃球啊，咁到後屘大個話又好成功，順理成章入到 NBA。咁即係以我睇翻佢啊，佢都係一個幾一帆風順，同埋咁同史比威爾頭先都係好極端嚟嘅。佢係比較一個小康之家，屋企可能有啲即係好啲嘅 破碎家庭 啦。係啊，係一個好啲嘅家庭嗰度走出嚟，咁亦都又培養到佢有個咁嘅性格咯。 同埋佢，我覺得即係兩仔爺同一隊波咧，嗰種感覺幾好㗎。即係我其實有時打波咧，都會幻想自己啊，第時我有個仔咧，我都會咧想 train 下佢，將自己嘅強項傳授咗俾佢啊。又或者我自己有啲兒生仔啊、表弟啊呢啲咁樣嘅即係比較細啲嘅後輩，想將自己識得嘅嘢、最擅長嘅教識佢，然之後佢可以。進步到喎，即係嗰種感覺係好開心嘅，所以即係即係我覺得阿 Houston 佢可以同佢爸爸嗰陣時大學同一隊裏面一齊做 training 係，即係對佢日後 NBA 發展係好大幫助嘅。 喂，你講到嚟呢樣嘢咧，我想講少少，即係嗱你頭先講緊就係話一啲後輩或者你嘅子侄輩細佬或者仔，你解釋佢咁呢個當然啦。但係如果你講緊喺同一隊波裏面，有好多時咧就會產生。有可能是好亦都有可能是不好的。好的就是喂个爸爸是领队你走到入嚟最低走到有一条友听我讲先佢我仔嚟嘅。喂唔好嘅就係、 是。如果得一条友听你讲咁就好失败啦。 呢啲嘢好难讲嘅而家曼联里面啊莫山都系咁㗎啦系咪先。即係你都 咪讲。再讲嘅话又拉 系咪 先。我仲以为你话系啲波教练会话啲波俾晒我个仔射咁样。 喂但係啦我啱啱就想讲啦喂你秉公办理啫当你系秉公办理啊旁边嘅人未必咁睇㗎嘛。即係呢样嘢系有时系几即係叉開啊！上一屆世界盃咧，我印象中美國隊係打得幾好嘅。咁咧就有個叫做巴特利啊，如果我冇記錯，係咪叫巴特利？唔記得咗啦啊！總之就同佢爸爸就係美國國家隊教練足球，個仔就係隊員。佢入選嘅時候咧，係好多人非議嘅。即係我唔記得嗱，呢、這個球迷自己查翻，我唔記得咗，真係唔記得咗個名字，但肯定就係個領隊同個仔係同一隊。咁但係。去到打完嗰屆世界盃之後咧，全部收曬聲，因為佢個仔打正選打得好，好明顯嘅，識睇波嘅人都睇到嘅。咁但係問題呢樣嘢要時間引證噶嘛？你喺隊波裏面，你有個咁嘅關係，其實真係有好有唔好嘅喎。 其實 你哋點睇咧？ 其實咧真係我覺得其實係唔好多過好嘅。 係。 第一樣嘢嘅就係授人非議呢個其一啦。第二樣嘢嘅就係 影響感情。 會影響感情嘅，即係如果譬如話你唔係場場都打得好噶嘛，你可能譬如話你有啲低潮嘅時候咧，喂翻到屋企，喂俾你老豆肥，喂大佬真係好大壓力喎，喺個球隊就俾你肥完一次，跟住 翻到屋企又肥一次，咁即係成日都肥噶，再瞓覺八個鐘之外， 唔係啦，即係除咗翻入自己個房嗰度咧，就休息一下之外咧，真係冇辦法。 你咁講咧，我即刻諗起我哋嘅網壇嘅阿姐阿李娜係咪叫李娜？佢、 啊 啊、先前而家教練就轉咗啦，就係、是、因為呢個問題啊。佢先前教練係佢老公嚟啊嘛，係啊，咁咧佢老公嘅俾指示佢啊，成啊，咁佢早年其實佢個心理質素唔係好啊， 係啊，所以佢咪多爭拗咯。有陣時候你落到場，即係球員同教練睇嘅嘢係唔一樣啊嘛。有陣時候教練可能譬如話局外少少嘅，即係企喺場邊睇嘅，可能會睇到啲細微啲嘅嘢。但係當你落到場嗰陣時候，譬如話係個球員落到場嘅時候咧，睇嘅嘢同埋佢個心有團火咧，係睇嘅嘢完全唔同啊嘛。 應該講教練睇嘅可能係宏觀嘅戰局，或者 宏觀觀咯， 係啦。但係可能個球員就係佢會諗緊自己一啲。即係好簡單，我身體狀態嘅，喂，我只腳痛緊啦，我受傷嗰位，你唔會明嘅，即係嗰樣嘢點樣影響到我做唔到某一啲嘢，係個教練唔明噶嘛。咁呢樣嘢係，如果你帶咗去，仲要加埋有個親戚關係，哇！如果你好似阿李小姐咁，哇，仲要係夫妻關係， 你講開真係慘啊！你如果跟老豆咧，咁你都係喺飯廳客廳嘴都俾你拉住。係 啦，我就想講，你頭先公婆翻到埋張牀度都仲講緊啊！ 上到牀咁，你話都仲講緊，就真係好大劑，就好破壞氣氛噶嘛。 破壞咩氣氛先？嗱，破壞咩氣氛？ 即係瞓覺，喂，瞓覺嘅時候好安靜、好安詳嘛，你仲喺度鬧交啊？仲喺度 講安詳係死咗噶咯。 OK OK， 即 係你唔係想講瞓覺嘅 ？In peace 咁樣去瞓又 OK， 咁你話仲喺度吵吵鬧鬧咁？咁又唔係喎，即係其實吵吵鬧鬧，可能喺嗰個 moment 發生啲事咧，又 唔係即係可能都係姿勢上嘅嘢有爭拗咯。咁你運動好多好多姿勢上，你呢個姿勢做得唔好，發揮得唔好，係咪先？ 好啦，我哋翻翻去林斯頓嗰度啦。 有啲指桑罵槐啊！ 嗱喂，嗱我冇啊，我講緊運動上咋，你哋諗啲乜嘢？ 好多運動啊！ 好啦，我哋翻翻嚟籃球啦，我哋唔好 好遠啊，喂，搭飛機翻翻嚟啊，要 我哋唔好講緊網球同埋一啲夜間嘅運動，我哋唔好講啦，翻翻嚟籃球啦咁。喂，講開姿勢，其實Allen Houston 嘅射姿，即係可能同佢爸爸嘅教練有關，係好出名嘅。佢好出名係正宗喎，佢個姿勢。 係啊，教科書上直就佢射波嗰種條腰嘅手啊腰腳，即係直到咧，好似玩啲人玩緊 planking 咁樣咧，直不甩嘅係。 即係同樣係一個殿堂級嘅射手，佢即係同我嘅偶像啦 ，Reggie Miller。 我係你添你。 唉，係我呢不值一提啊，成日攞嚟講嘅真係。Reggie Miller 就係因為為咗避佢家姐嘅防守，所以佢嗰個姿勢咧就歪歪地嘅。是畸形的 交叉手， 是啦，他是歪向，不知向右定向左，好似側咗少少嘅，就是為了避他家姐的防守，因為他家姐是全美最殿堂的女籃球員。咁但係佢 Allen Houston 就唔同啦，正因為他爸爸是教練啊，佢就是好似而家某啲學界嘅球隊咁樣，邊鬼個教嗰間球隊咧，唔好講啦嚇，即係大家都知噶啦。咁啊，嗰間學校啲同學仔咧射波真係靚啲嗰啲姿勢，係 啊，係 啊，因為嗰個教練就本身係一個香港出名嘅港隊射手嚟㗎嘛，係 啊， 咁係咪勁啲咧？咁其實 咁啊都係勁啲嘅，咁始終有啲嘢有實際之餘有姿勢都真係幫到個實際嘅，咁啊 Allen Houston 就係一個即係如果射手嚟講，佢係射橫橫射手裡面佢嘅姿勢算叫做 最靚 最靚仔嗰個嚟㗎喎。 咁亦都佢即係而家係準成，咁佢嘅同埋射嗰個射程啦，叫做就幾闊嘅。佢本身都係一個，即係佢三分兩分都得，亦都唔係一個頭先好似你講 Miller 比較會着重於三分波。佢兩分三分 OK 啦，佢三分波 average 其實 over 有四成嘅命中率， 好高喎、啊、呢、這個命中率。 其實你用一個即係純三分射手，佢可能都係咁上下嘅啫喎，四成幾咁樣。咁佢一個叫全面要多面啲嘅射手咧，咁佢有四成嘅三分命中率，其實係算高嘅。咁變咗其實你有呢樣。遠程炮你就有一個機會製造多啲空間去俾自己去射波嘅。哇！我喺三分線，你一定要飆出嚟啦，你一定要集我啦，我就有機會可能過你兩步，亦都就喺埋啲嘅位，佢又亦都會射波嘅。去到即係但係佢嘅打法咧，喺早期咧其實係俾即係一啲球評家我批評佢，喂，佢係一個純射手，佢唔識製造空間去攞翻， 係 啦，佢要需要揾人去 back up 佢啊，我要做啲位俾佢成。咁所以後期咧，我記得佢亦都係改變咗。 打法嘅，佢係即係多咗一啲鏟攬啦，亦都多咗去走動啦，同埋佢唔係企到一接波去射 catch and shoot catch and shoot， 佢就會大波去喐啊，去跟住做啲 jump shoot， 咁佢亦都有呢個進步喺度，咁的而且確因為咁樣佢喺New York 嘅發展好啦。人工哇！你即係嗰陣時佢都真係好勁，即係一年打都係講緊話要坐底幾多千，一去到都千二三萬啊，跟住一路升，最高我記得去挨到去二千萬啊！以一個即廿分 ，OK 廿零分，有一個即係射手球員有呢個人工咧，的而且確都幾緊要。不過 New York 亦都係出名啦，係一個NBA 豪客嚟嘅大佬，球即係上一集講過條廢柴啊，佢嘅 center 白人，咁都俾七百萬俾佢坐喺後備，即係可能上兩分鐘咁都會嘅。咁所以相對地咁佢攞呢個人工，咁亦都喺 New York 唔係算係好誇張，但係喺個聯盟上面咧，呢、這個人工都屬於係高嘅。 都有人講過話，其實 Allen Houston 即係唔係話佢唔好啊，但係如果佢唔係 New York 咧，佢未必係攞到呢份糧嘅，因為 New York 係出名， 我覺得係啊， 即係 大花童啊嘛， 大花童喎，即係好似而家啲英超某啲英超球會咁，你踢得嗰隊一定係貴啲人工噶嘛。 而家唔係啦，而家咧係巴黎聖日耳門㗎啦， 係有巴黎聖日耳門，即係去到啊廢柴做後備嘅都有翻上下， 皇馬㗎啦， 即係睇下邊個黐線啲嘅啫，嗰人工真係離譜啊！ 講開佢嘅三分咧，其實佢產量都唔差嘅喎。就職業生涯有1305個三分，咁其實都有即係未，我諗未去到最多嘅，咁但係都算叫做好殿堂級下㗎啦。咁同埋我覺得頭先講到就係話，其實佢係有 40.2 嘅三分命中率呢，其實以一個過千球三分嘅命中嘅產量嚟講呢，呢、這個命中率算好高， 算好算好。 因為譬如你講 Steve Kerr 佢職業生涯去到唔知45%定幾多？即係 Steve Kerr 係好高嘅，我記得係。如果淨係計， 因為出場時間少， 因為起手嘅次數少好多， 但係同埋專責做一樣嘢， 同埋佢俾得佢射嘅幾乎都係 wide open。 係 啦，咁倒翻轉頭 ，Allen Houston 好多時係好多波係即係冇唔會去到 Steve Kerr 嗰種空殺，都係空嘅。咁但係一定唔係話空殺，而且佢嘅產量係比較多。咁呢個命中率好難得。 而且係Houston 咧，佢做嗰啲射嗰啲三分咧，佢係要走一輪空走。即係兜底啊，做呢啲自己走啲空位， 就唔係好似 Steve Kerr 企定定，等阿 Jordan 俾兩個夾住咗嘅時候，佢就喺出面食完煙，跟住踩低完個煙頭之後就攞波射啦，好舒服咁樣。 即係佢就算有空位，佢可能只係得有半個身位係空，或者係個 wide open 嗰段時間可能得好短時間，可能得半秒咁樣，佢又要出手噶啦。通常都係有個高佬幫佢 pick 一 pick， 做個單檔， 跟住落到零度，就嚟個 catch and shoot， 係嚟個 catch and shoot 嘅。咁而 Steve Kerr 佢嗰啲真係係好 wide open 到嘅 wide open 嘅三分咯， 即係同個防守球員隔咗個大笨象位嗰啲嚟嘅。 係啦，即係 講個難度啦，都係講緊個射射大啦。你頭先如果同個 Steve Kerr 比，大家射波個難度，咁佢的而且確要走動多啲啦。咁亦都可能喂佢係俾人個防守係會嚴密啲嘅。咁但係的而且確佢起手嘅命中率都係高嘅。咁變咗佢喺呢個New York 裡面嘅作用，其實哇！同我哋上一集講過啦 ，Speedwell 其實嗰、那個份量啊，我覺得都係差唔多咯，係。 我諗 Allen Houston 有樣嘢好好嘅係佢個，即係當年我係好唔中意佢嘅，我唔中意佢係唔中意多過史比威爾嘅，因為好多時咧 太強啦。 因為我嗰時只係記得三個 New York 球員嘅啫，其餘嗰啲都係壞人，因為應該全集都係壞人。咁因為我碰披薩噶嘛，碰流馬，咁啊死敵啊嘛，咁對方嗰啲就壞人。咁但係三個壞人我記得嘅就係 Ewing、史比威爾同埋 Houston。咁三個裏面咧，我最唔中意 Houston 嘅，點解咧？就係佢每好多時咧，真係㗎，佢同史比威爾都係㗎。流馬一拉開三五分咧，佢兩個就做嘢㗎。 喂，佢上一集其實話好唔中意史比威爾，其實根本就成隊都唔中意。而家就話好唔中意 Allen Houston， 根本就每次一見到 Allen 即係佢兩個是第一個係啊，打斷佢對波，佢又唔中意又唔老禮啊，好明顯就係。 即係佢嗱，即係三分射手，你唔會球球都入曬㗎，硬係係。我抛开你几分嗰阵，你又顶翻球三分噶，你抛开你几分嗰阵，你又整翻球三分，死唔断气嘅，即系好鬼乞人憎嘅真系。 嗰啲就如啲三分要放冷箭咁样咯， 系啊，同埋即系学你话斋系个起手时间好短，你以为咁你都有唔入啦啩，咁 就穿针俾 你睇嘅真系激死嘅真系。同埋我諗係心理質素好好啊！ 好，我諗係 Allen Houston 嘅即係成就咧，深刻即係我有時真係時勢做英雄啊！ 就真係睇好似哇 ，Jordan 啱撞死帕賓，佢撞到 Speedwell 加可能阿伊榮咁樣，你話齋幾個壞人啊？咁其實真係有個好好嘅化學作用，令到佢係可以發揮到佢嘅所長。咁你即係成日咧都即係大家啲球迷啊或者球評都會揾佢同阿 Speedwell 一齊去比一下，因為兩個其實佢嘅表現喺數字上其實係差唔多，大家有三分啦，有即係中距離啦。咁 Speedwell 嘅產攬可能嘅入樽會多啲啦。咁所以佢兩個成日都係喺大家口中去比，同埋大家即係講到係一個一 pair 好好嘅即係箭頭啊功力咯。而阿 Jason 係咪有啲嘢即係去講一講關於佢兩個嘅？ 即係比較下 佢兩個啲打法係好唔似，但係都係不過咧。共通點就係咧，都係有中距離同埋有三分啦。但正正就因為佢哋兩個啲打法好唔同咧，咁所以佢哋唔會喺場上面同時間上陣嗰陣時咧，就唔會出現啲大家重疊咗嘅尷尬情況出現咯。 佢哋個唔同係在於啲咩咧？即係譬如打法上 ，Allen Houston 就可能即係企定定喺出面啦。 就係喺出面暴利，然之後射三分咯。而 Spiro 比較多一啲做啲鏟籃啊，或者急停殺去做啲急停跳射咯。 即係變咗內圍同外圍都有一支炮喺度咯。 係啦， 因為亦都頭先嗰三個壞人啦，其中一個啦，伊榮做咗一個好緊要嘅嘢，即係呢個 chemistry 係好緊要嘅。你裡面有個大壞蛋喺裡面，哇，個個又要 有隻大猩猩， 係要 mark 佢咯。而呢兩個人，阿 Speedwell 咁，佢會多手動嚇，佢又唔係淨係齋企喺度射，你又要守佢，佢一走，咁其實你有三個咁嘅人喺度咧，你係好難去防守。如果你打個波，你 冇、錯，即係我哋如果落到街場，喂，對方一個爆。一個鏟，一個射，真係好難搞噶。佢三個爆，反而你冇咁驚嘅。即使你細粒過佢都好啦，三個爆我就塞曬喺裡面大塞車。 係啊係啊係啊，我 反而冇咁驚 喎。你射啊，係啊。 係啊，你企出面咯，我唔會出嚟嘅。你射一射咁，當然啦。如果佢高高大大射得死你嘅，你就 講冇計啦。 咁但係有時你最怕嘅就係、是、喂一個爆一個鏟一個射，你真係好難搞嘅。即係伊榮，我諗有時。Houston 夾到伊榮咧，其實我諗都好緊要，即係我自己中意喺外圍射波啊嘛。你有時你拍著個中鋒同你拍咧， 係啊， 係爭好遠㗎。即係有時我哋打街波，因為香港人嘅身形又比較細咧，大部分人都係隔離㗎嘛。你有時猜著，喂，唔打 隔嘅高度啫，但係打，不如打聲打大前鋒。 喂，隔嘅高度，但係嗰個聲打聲都有自可喎。有時落街打波，而家即係大個啲啊，有時中意打五打五。喂，唔係喎，五個都後衞嚟喎。咁五個企曬外圍唔知做乜鬼喎、 打街場咧，猜嗰下先至最大鑊。 猜邊個 center 啊嘛？ 對面四條都係高籠，你嗰邊廢全部到去格拉底，即係大劑，全部問格拉底。 咪一人索兩啖咯， 咪好似你嗰次咁樣咯，成日索人哋格拉底， 索格拉底咯。咁你Allen Houston 有時真係話時勢做英雄又好，即係當年嗰個叫做黑白傳奇，即係有時有啲嘢都係。屎忽撞滾撞出嚟嘅，你就係咁樣俾佢撞到，又撞到個史比威爾無啦啦，攣完教練條頸走過嚟，咁啊啱啱好啦，一個大隻， 因為我覺得點解係一個好好嘅 chemistry 都想，如果冇 let's say 冇咗史比威爾，咁其實 Allen Houston 同以前嘅 Song Star 嘅作用就會差唔多啦。咁你會想以前如果都有個射手嘅 John Stark 喺度啦，咁你換咗 Houston 可能你話高度上好啲，咁、那個作用唔會有咁大啊。但係有埋阿 Speedwell 喺度咧，就呢個化學作用就好強勁咯。的而且確，哇！佢老手雲登迪都我覺得佢幾好彩，有呢幾個人啊喺度咧，佢可以做到嘅戰術好多。頭先譬如你首先同話，就係佢阿 Houston 要多好多走位啊，兜底啊出翻嚟，呢其實全部嗰啲戰術點解會做得成功？因為你又有底。又有一個三號位係可以鏟籃可以射嘅，你對於 先至可以創造到嗰個空間出嚟。 你變咗個玩法係多咗好多嘅。 其實當年99年嗰個球季咧，雲根迪咧係完咗呢個 season 咧係會被炒魷噶，而啱佢就打入咗總決賽咧，即刻同佢續約咯， 即救埋佢添， 即刻救翻佢。 咁佢都屎忽撞棍嘅喎。 即係正話阿謙話即作為一個射手，心理質素會好好。即呢個的而且確係事實。有時你練波，你練到成個嘈嘈聲都好，但係當你落場嗰陣時係兩回事嚟㗎。 講咗我啲心聲出嚟。即我練波都成到嘈嘈聲㗎喎，或者自己配嘈嘈聲落去啊。 較早前 比賽嘅時候就俾隊友插到你嘈嘈聲， 就俾插到嘈嘈聲咯。因為插下都唔入。 係咯，咁我都試過參加過啲啲布列打啦，咁即係比賽之前咧頭兩個鐘咧，我自己攞個波落個街場度咧去射，即係好集中去射。射罰球同埋三分，即係哦走嗰陣時係好有手感嘅，但係落到場之後咧， 兩回事嚟嘅，係根本。跟住你，我覺得攞住個波咧，好似好善咁，點解好似好善咁樣唔食力？跟住同埋啲人又掹得好緊咧，你自己驚。 係咪多手汗啊？ 都过到大汗啦，打波嗰时系咪先？ 咁呢个即系个个打波都有呢个经验啦，尤其是我哋呢一级嘅球员啦，系咪先？ 呢一个阶段嘅。 系，我觉得即系点解我哋诶头先都喺度讲喂，哇侯斯敦有几好嘢，因为觉得即系两个性格好唔同嘅球员，但系佢哋 走极端咯，但系佢融入一支球队入边，佢就真 系 好夹咯。 你试想象下，如果唔系一个 Spiro 一个 Houston 咧，如果系两个 Spiro 咧？可能打交㗎啦， 係啊係啊， 呢對波可能打交，即係 如果兩個 Spiro 嘅話，通常咧就會兩邊插入去嘅話咧，就係籃底大塞車咯，或者係葫蘆頂嗰度會出現咗一個好大嘅問題。 又或者一個人唔妥教練嘅時候，仲有個人幫拖咯。 唔係，我頭先正想講，如果兩個 Spiro 個教練就唔係俾人叉頸咁簡單㗎啦。 個教練就唔係七秒鐘落翻嚟㗎啦，係十四秒落翻嚟就 有機會死。係有機會死，佢七秒唔唞氣都仲未死得，你十四秒兩個一齊攣佢就會可能會死啦，係啦就係咁咯。 個球隊會有兩個球員有六十幾場係唔出得咯， 一百廿幾場咁啊有就少咗個球員啦。 同時間六十幾場。 我最驚佢係分開就死火啦咁樣。如果 都唔難去即係講笑講完啦，即係你諗下有時一隊波。你好似就算我哋嘅實力梗係冇同你球星比啦，但你有時差咗五個，喂個個因為 Spiro 係嗰種喂人哋對波唔掂嘅時候，佢會我做啲嘢啊咁樣，但做啲嘢唔係和和得㗎嘛，你今次鏟入去得咗啫，下次鏟入去無啦啦自己一個人單橋大眼慢鏟入去可能俾人隔落嚟㗎嘛，咁第二個出唔出聲先？你兩個都 Spiro 啊，你兩個 Spiro 嘅時候有一個鏟入去，如果佢俾人隔咗，第二個 Spiro 就喺度 at home 㗎喎。點解唔俾我鏟啊？你插入去俾人幫咁快，但 Houston 唔係㗎嘛 ，Houston 嗰種謙卑啊，嗰種即係嗰種踏實嗰種你可以話佢 好好嘅謙卑 啊，火冇咁 係啦，即係佢會係一粒一突咁樣去喺成隊球隊度做咗呢一樣嘢咯，咁係好緊要㗎，有時一隊波。 香港嘅街場都少咗好似。Houston 呢種類型嘅人咧，即係踏實呢種人咯。 我其實從來唔發覺有咯。 唔係，其實我嗰陣先同個因為我教幾年書啦，我啲學生而家都畢咗業咧，就即係開始即係出嚟做嘢，咁由學生嘅關係就變咗做朋友嘅關係啦。咁有時候打波，咁有時候我嗰日聽個學生講，咁佢話射波，射波都係靠運氣嘅啫。咁我唔係啊，射波係靠勤力。你第二啲嘢可以講天分，射波都有天分嘅，但射波可以冇天分嘅，你夠勤力就得㗎啦。你射返一萬幾千球你都會準，你射返幾十萬球你都準。我睇佢練射波，嘩咁叫練射波，唔好玩我啦。即係我會覺得我唔信一代我成日都話我唔信一代人渣過一代人嘅，但事實上環境令到佢哋覺得某啲嘢好辛苦， 係冇咁集中去做一件事。 係啦，即係我細個讀書嘅時候，我真係朝朝早七點鐘翻學校練射波㗎，學校開門我就射波㗎，除非落大雨㗎。咁但係而家你係唔會見到有啲小朋友咁做㗎嘛？黐線啦！我琴晚打呢個艾密打到嚇嗰啲咩 Angry Bird 打到咁夜，你而家叫我 打中 Angry Bird 係我哋啲歐㗎嘛， 即係好歐 喺嗰度。 係啊，我哋有歐㗎嘛，邊有啲小朋友會咁樣喺度練射波啊？係咪先？即係所以你好難揾到 Allen Houston 㗎，你好難揾到有 Allen Houston 呢一種咁樣嘅。即係你就算落街場，你好難見到啲咁嘅打法咯。 冇啊，冇香港嘅街場係冇 Houston 呢種人嘅，即係你立住個波就去㗎啦，真係。咁講翻Houston 嗰啲嘢啦，咁樣咁佢跟住佢哋，即係佢會發生咗啲咩嘢咧？ 佢喺99年嗰個球季裏面啦，又係喺紐約人陣中裏面，即係又有擔當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咁話說就係咧，又係對住馬爾密熱火喎，係 第一 round 嘅嗰陣時係第一 round， 佢係以第八種子就對第一種子， 即係都係黑白。 我哋上集都講過啦， 黑白嘅嗰 老傳奇啊， 老八傳奇。 咁嗰場咧就係 Game 5啦，紐約人咧就落後熱火對一分嘅啫。咁嗰場輸咗之後咧，就即刻出局㗎啦。就係咧，剩翻 0.8 秒嗰陣時咧 ，Houston 咧就喺葫蘆頂附近啦，接佢一個界外球， 係界外球嚟嘅， 係啊，跟住佢拍咗一下，然之後射，跟住嗰個球嗰個波咧就揼釘，係唔入嘅， 撞前框， 就再撞板， 系 跌入咗啊！ 跌入咗嘅嗰 球，其實我即係做節目之前，我專登就走翻去睇一睇啊呢個波。咁其實 錯時光機 係錯，YouTube 有YouTube 有，但我係中意抄下嘅。其實有得嗰球咧，其實又多謝嗰陣時頭先提過啦，熱火咧，你話嗰個即係好多球星，嗰球咧就係阿 Dan Marley 去 mark 佢嘅，係嗰球其實咧係一個好好嘅示範，就係 mark Q 錯位啊！啊！佢又走去撲咗去出面，但係 Hilson 喺前面一cut入去，所以即係嗰陣時老實起手剩翻0.8秒啊，係好難射嘅。嗰、那個佢亦都唔係一個以正統嘅即係動作去射，佢係一拍個波單手係飛前挨前懟個波上去嘅。咁你如果老實講，如果嗰球只要佢 mark 啱位咧，我相信係冇可能入嘅。咁的而且又即係又撞棍啦，又即係人哋 mark 錯位，佢亦都把握得到。咁嗰個係一個即係差唔多啊 ，Hilson 喺 NBA 生涯裏面一個最緊要 關鍵， 亦都我哋成日喺 NBA 有時播埋啲片段出嚟都會見到呢個片段嘅喎。 應該係 NBA 歷史嘅即係季後賽歷史裏面，即係其中一個好經典嘅一球啦。 好經典嘅 moment 係一個咁樣嘅絕殺。 因為嗰球真係決定咗生死啦，以來係。 延續咗老八啦，又 第八種子踢走第一種子，因為呢個 moment 其實即係 NBA 好中意嘅，係哇有你最弱其實都有機會㗎，即係打走第一隊，即係佢哋有 Cinderella team 啊， 係啦，即係佢有啲 create 到呢咁嘅 story 出嚟，係 啦，即係大家今年睇公鹿，你就會好掛住當年嘅 New York 㗎嘛，咁即係呢個 moment 其實係佢生涯一個即係幾光輝嘅一幕啦，其中一個 嗰場即係其實係個總比數打到2-2， 2-2場數2-2， 因為嗰時五場三勝就係最後一戰啦，關鍵戰啦，咁都真係幾震撼喎。咁另外 嗰一場直頭睇到嗰啲人嘅即係失落，熱火隊嗰陣時候莫寧嘅失落啊，天哈雷維嗰度咧喺度鬧人啊，即係天哈雷維啊喺度鬧人啊，真係好深刻印象咯。 我想話嗰場應該係熱火主場喎，咁講 係啊，熱火 即係喺人哋個主場度絕殺人哋，踩人哋台喎，仲要踩一哥台喎。 嗰陣時候即係一開波之前咧，已經Tim Hardaway 已經好似指揮交，你 mark 住邊個，你 mark 住邊個咁樣嘅，跟住無奈地入咗之後，咪喺度鬧人咯，就鬧人咯。 而且又睇鬧， 睇唔睇就摸住個頭咯。 睇唔睇到啲口型啊？睇唔睇到啲口型？大概講咩？ 冇啊，我唔識得讀唇語啊，真 係。啊，我見到阿 PT 班就喺個籃底呆咗咯，點解會咁樣啊，大佬咁樣？ 佢講廣東話啊？點解？ 我睇到啊，佢就我純嗰度讀到佢呢樣嘢，係啦，就係咁樣咯。 咁都真係幾經典，同埋佢更重要嘅係佢延續咗，因為第一彎係對熱火啊嘛，佢延續咗嗰年嘅老霸傳奇啦。即係如果衰啲講句，如果嗰球射唔入，根本就冇之後嘅神奇古仔啦。 係啦，係啦。 另外都好似有一場佢攞好多分嘅喎，佢有一場就試過2003年，係啊，2月16日，有冇人記得係對邊隊嘅？但係呢度冇寫，佢咧就攞咗53分。哇，其實真係一個好犀利嘅得分手嚟嘅。佢嗰季仲要場均有22.5，係佢嘅最高職業生涯。即係作為一個， 即係嗰年係佢應該人，即係喺 NBA 生涯裏面要表現最好嗰年啦。所以點解 New York 即係其實我嗰陣時，我覺得即係唔知點解佢會變咗第八種子，因為覺得其實喂 Speedwell 都係一個可以攞到單場攞到近50分嘅球員嚟嘅。如果你一隊波有兩個可以即係個能力可以爆發到都攞到50分嘅球員咧，你諗下嗰隊波有幾咁難掹？你仲要有啲壞人啊咩伊榮嗰啲喺度啊咁樣，咁即係我其實我嗰年其實我唔好明白，因為我即係嗰陣時冇咁多直播啦，咁啊我睇佢成績完咗點解咁差，都爭啲都入唔到 payoff， 咁啊即係好彩又入到 payoff 啦。咁啊即係我覺得係幾即係佢嗰年啊的而且確係一個好神奇嘅旅程嚟啊，對於隊波。 啊，有樣嘢我反而有少少意料之外嘅，就係、是、咧如果以一個叫做心理質素咁好嘅射手啦，三分命中率40.2%，以一個1003球嘅產量嚟講，算好高噶咯。咁但係有一樣嘢呢，我覺得佢比上仲低喎，就係罰球嘅命中率。罰球命中率原來得 82% 呢，即係我覺得如果以佢嘅 差唔多啦。 82.幾，我覺得如果以一個咁準嘅三分射手嚟講呢，似乎有啲低。 即係佢成個職業生涯裡面只可以射10球罰球，但係佢入咗8球都算係準啦。 咪因為即係譬如你見其他射手，甚至有啲中鋒，即係嘅罰球命中率都可以去到80%。但係，即係如果你講射手嘅話，有啲去到90%， 咁我覺得個82點幾，如果以 Alan Houston 嚟講，我覺得反而有啲，但係相對上， 咁你嗰、那個即係可能嗰個對比咧，你可能你話對阿 Steve Kerr、阿 Ray Allen 或 Richard Miller， 咁你頭先講幾呢幾個係過90嘅，咁但係你一諗翻起，佢哋真係純射手咁樣，而阿 Alan Houston 咧。佢我先咁講過啦，其實佢喺由一個純射手，佢都有轉變嘅，係變咗一個佢多咗產攬，多咗一啲變化，自己去製造啲空間出嚟。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同佢嗰個自己嘅變化有關。咁可能要求我哋一個純射手，可能我覺得啱啊。可能你話要九成咧，可能真係啱嘅。但係如果佢嚟講，我就好收貨咯。其實都即係佢嗰陣時，我覺得射我會放心咯，睇佢射。當然你話喂炒一兩球咁，我正常咯，我覺得係。 啊，系啊，咁都系一啲个少少嘅一个特点啦，因为通常即系，仲要佢射姿咁好、啊，即系大家预期，即系如果俾我 舒适， 估系啦，即系我头先一路扫落嚟，82点几，比预期有少少低咗少少啊，咁，喂，咁啊，但系喺佢嗰个职业生涯嘅叫做尾啦，03年系佢最得分最高嗰年啦，就系、是、话场均22.5啦，但系04年咧，佢就已经开始成日受伤咯。 系啊， 咁真係有啲好食。 背傷定咩啊？係咪啊？ 呢個 失傷係最難搞。就係傷 失 打波知道。咁啊，就05年十月咧就宣布退休。咁其實都有啲可惜㗎、啊。其實佢退休嗰陣幾多歲啊？咁即係 好後生啊！即係未去到。 即未去到，尤其是佢嗰種打法應該可以打耐啲㗎嘛。 係啊，射手係打耐好多，襟咬好多。 襟咬。 係啊，即係你比伊榮嗰個包住兩隻豬蹄咁樣，照計射手，如果你唔係。即係話好重嘅受傷嘅話，其實係咁有啲可惜喎。即係以呢個年紀都係 34歲，即係其實我之後咧就係話阿 Speedway 仲走去即係明尼蘇達嘅時候，咁佢已經差唔多都玩完啦。即係嗰個傷，老實講，即係而且係好緊要嘅。咁對於佢嚟講，佢自己唔想收山嘅，因為其實之後咧佢有嘗試過走翻出嚟嘅，咁但係唔掂當啦，咁都變咗冇辦法。咁其實喂，我哋講到呢、這個即係 Houston 啦，其實喂，佢除咗喺season 或者 playoff， 佢有啲榮譽，咁佢都打得好之外，原來佢其實都入過我哋 so called 嘅 dream team 嘅喎，其實嗰時候 喺呢個2000年嘅悉尼奧運嗰屆咧，咁佢就夢唔知夢幾啦嚇，咁樣都係成員之一咁樣。 總之頭先你話阿卡特跨過人嗰屆啦， 係啊，就卡特跨過人嗰屆啦，咁樣咁佢其實我對佢。嗰陣時打奧運嗰個印象比較模糊。 其實嗰陣時冇乜人因為睇個即係嗰陣時嘅 dream team， 因為喂都冇得打嘅。第二就係好多 之前嗰啲夢幻隊變咗夢遺隊，即 係啦係啦， 係爭啲噶嘛，大家個吸引力。 係啦，同埋啲明星又即係一線嗰啲話我唔打我傷啊，唔好搞呢啲，因為基本上佢哋一定攞㗎啦，派邊個出去？咁你做乜要我？明明嗰日球季休息嘅時候，你又叫我出去打波，咁我仲要走，又要去宣傳又剩㗎嘛？咁所以冇人打㗎。咁嗰陣時即係又機緣巧合啊，所以有時都係咁啊。Houston 就選入去呢個嗰陣時嘅 Dream Team， 嗰陣時亦都好彩啊！嗰陣時都叫做 勉強 真係攞到，即係我同你勉強以前喂係嗰陣炒幾啊度 好似立陶宛都爭啲隊爆 佢，爭啲贏佢啊嘛， 係啦，咁係僅勝嘅啫。但我即係我冇特別揾去睇翻嗰陣資料，但係我印象中咧都係僅僅熟咯。 咁啊，係啦，咁啊，差唔多啦。我哋都介紹咗呢個 有一樣嘢，介紹翻先。譬如話佢有一場波咧，係2002年嘅一月嗰陣時候嘅，係佢對住呢個威亞倫嘅。咁樣咧，佢入咗44分，咁威亞倫咧就入咗37分嘅。大家可以喺 YouTube 嗰度睇翻佢嗰一場波， 係鬥射射手，係 啊，兩大射手鬥射係好精彩。 不過其實咁講，如果佢唔係34歲就退休嘅話，其實佢嗰1003球嘅三分絕對會延續落去，唔止呢個數目。 佢應該可能係。啱啱嗰個先退休咯 ，Grant Hill 都係上季先退休啫嘛。 係咯，即係佢可能會拍得住阿 Ray Allen， 或者起碼可能都追到 Reggie Miller 嘅數目嘅。咁因為有時就係咁噶啦，你以為同阿史比威爾唔同，你以為佢唔得，佢係得。阿 Allen Houston 就係你以為打射手可以打長啲咩？啊，唔好意思，34歲就收山啦。咁有時即係呢啲嘢都係講因緣際會，時也命也嘅咁啊。 喂，到咗最尾，其實我就想講嘢，其實咧就即係發人心醒啊，同埋教一教小朋友嘅，即係做人啊，始終有啲計劃。咁我講咗兩個咁 key 嘅 kicks 嘅 player 啦，史比威爾同埋侯斯頓啦， 但是史比威爾剛才說了，又沒有錢又要賣樓賣船什麼一齊，但是 Hilton 現在是做什麼的呢？現在原來他是 Assistant General Manager 在 NB 裡面做的，一個人就記住要有計劃和讀多些書，他就真的老實說打完球他有了計劃不休米，而且他做了很多慈善的活動，這件事其實我是幾個respect 他的，其實都是 即是壞孩子和乖仔兩個都被老師記住的，但小朋友都是應該要做乖仔的， 對 好啦，那我們今天時間來到這裡好，下次再见，拜 拜。 你要去买翻对运动鞋啊？ 欢迎啊！你系着几多号鞋噶？哇！ 篮球鞋嘅作用系将你跳起之后落地嘅冲击力减轻嘅，始终都系最多嘅篮球鞋先至一个篮球员嘅。 买咗篮球鞋未啊？嚟 GMC 篮球用品专门店，九龙油麻地弥敦道530号，现时点商场2楼241号铺，仲有好多球衣同运动用品 ，Regacy 会员独享9折优惠。